好多的电话在响，好多的事儿要备忘，每天都很忙。 忙完了这个方向，还有另一个方向，哎，瞎忙。 忙是现代社会下的普遍现象，披星戴月，精神紧张，压力山大，好久没有彻底的放松一下了，好久没有陪孩子去游乐场了。每当听到别人嘱咐的那一句还是身体重要，却成了一时兴起的买保健品图的心理安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基础奶制品的摄入，如果您每天都能坚持，就完全足够了呢？ 来说说近些年大热的羊奶吧。而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呢，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多种，不仅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高，其中呢还独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和优质蛋白，可以增强体质。而且因为钙的含量高，所以说呢常喝羊奶健康益寿，好处多多。 那今天我们向您继续推荐到一款出口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品质出众，醇香无山，而且不添加蔗糖，老少皆宜。 是的， 原市场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只要89块钱，等于说外面买一盒，今天您能买到三盒。但是请注意啊，89块钱一盒马上就将永远成为历史了。 没错，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羊奶价格是一路飙升，奶企也被迫跟随调价。瑞麟的涨价文件已经正式下达，5月1号全面上调价格， 是 以后再也不可能享受到89元一盒的价格了。所以呢，想要囤货就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反正呢是长期喝，买得多省得多，而且您今天订购1套8盒，还有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免费赠送。 没错，去买菜、去野营，重的东西都能交给他拉着走。这钢筋架构结实耐用，还带了一个折叠的凳子，可承重180斤。排队累了，想歇脚了，随时随地坐下来歇着。就像我啊，给我妈买了这一套，这羊奶呢是天天喝，去菜市场呢也不用说拎不动菜腰疼了。一共花费也不过也就是像我出去吃一顿龙虾的钱， 是 700多块钱嘛。这涨价前超级优惠的囤货套组，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这边老会员邱女士，羊奶由原先的一杯增加至了早晚各一杯。现在的羊奶就是我强健体魄的秘密武器啊，马上涨价了，必须多囤几盒，不然不够我喝的。啊，谢谢您的支持啊。还有手机尾号是8757的孙先生说，父母年纪大了，想喝羊奶，马上涨价了，干脆一次性订个1年装的。 好， 可以啊，多买多省嘛，而且帮助钙吸收的零比例合适，所以呢人体吸收的效果更好。而且现在1年装的套组还可以寄存，保证到新鲜日期。 没错，看到还有一位啊，0015的吴女士拨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说喜欢这个购物车，平时女儿忙，这孙女呢就交给她老两口变着花样做菜，倒没什么，就是去趟菜场不容易，一路上走走歇歇的才行。 是啊， 你看这老人就是这样啊，总为儿女子孙着想，哪怕累得腰酸背痛了，走不动了也高兴。但是做儿女的不应该考虑不到， 是 买几盒羊奶给他们，加个方便买菜的、能爬楼、能上坡的购物车，一起的花费也不过就是咱们吃个饭、买个化妆品的钱。 是啊，羊奶呢可以给他们身体全面的呵护，购物车解放双手，省力气更轻松。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您啊，羊奶涨价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是 一旦涨价89块钱一盒成为历史，更加没有购物车的免费赠送。 是 现在不囤货，什么时候囤货呢？ 对呀， 而且啊，买得多省得多，反正呢是可以寄存的，保证喝到的都是最新鲜的日期。 是，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电，全部提供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羊奶喝起来身体更健康。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最迟5月1号开始，这瑞麟羊奶将全面调整价格。 没错， 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波89块钱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大家多买多划算。另外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羊奶日期的问题啊，全部都有寄存政策。好，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30秒钟大家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说他在任上有了亏空。这个事儿刚刚过去，昨天平安节度使派心腹人来送信，说是我去了几趟平安州，去催地租，结交了州里的官员，不知道谁知道给我告了，又要弹劾咱们家身居京职，结交外官，这是违法的。如今督察院可都换了忠顺亲王的人，忠顺亲王可跟咱们家不睦啊，没茬还找茬呢。难道你忘了那年就为了一个叫齐官的细子，忠顺亲王就派王管找上门来，硬说宝兄弟勾引了他。老爷又气又怕，惹不起忠顺亲王，怕遭横祸，最后把宝兄弟打得死去活来。如今你倒好，还给人家辫子抓，这不是自找倒霉吗？凤姐听了这番话也后悔了，不该窝藏赃物。哎呀，只是这史家和咱是真亲呐，咱要不管，史家可是老太太娘家，就是管也得商量个管法。那你叫我跟谁商量？你走了一天一宿不回来，这会子回来，那边大老爷大太太从不管咱们的事儿，二老爷又在任上，头些天我们老王家遭了事儿，你不是不知道，我叔叔才升了内阁大学士，没到任就死在半路上，太太心里正不好受，我总不能去跟老太太商量吧，她那么大岁数又病着，那你得告诉太太一声。嗯，那好，那我去吧。晚饭后，凤姐奔王夫人上房来了，刚进穿堂就看几个家人在那墙根下晒太阳，好像议论史家事儿。凤姐爱听声，急忙缩回身来侧耳细听，只听一个说，史家这回呀、是吃了江南甄家的瓜烂。那个说，不那么简单，听说早就坏事了，被抄的忠义亲王旧案也不怎么又给倒腾出来了，跟史家有牵连。那个说，还用牵连呢，史侯爷这几年在任上亏空就够治罪的了，还用扯这么多吗？另个大点说，嗨，说来说去是得罪人了，这回能不能连上咱们府，这可难说了。另个说，昨天晚上下边声响了听不见，凤姐不用听也明白，准是说窝藏箱子的事儿。现在顾不得跟下人计较了，紧走几步奔上房。要不说呢，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进屋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俩人一块哭呢。凤姐吓一跳，请了安坐下听两句，听明白了，原来薛蟠又惹事儿了，这回可惹了大祸，因为一个戏子和恩都尉的儿子争斗起来，把人家打死了。那个恩都尉是忠顺王爷的人，薛蟠立即被人所拿下了顺天府大牢，他在户部挂的职也革掉了，而且忠顺王爷过问此事，这回薛蟠必死无疑。咱们书说到这儿，你兴许想起来，当初呆霸王薛蟠一出事打死封渊，贾雨村审理此案，有个衙役就是那个葫芦僧递上一份护官符，上边是贾史王薛四大家呀，亲连亲，亲套亲，互相扶持，聚能照应，真是一损结损，一荣结荣，谁也惹不起。这回可倒好，眼看着就一哭皆哭了，三家全遭了难，只剩贾家了。单说这会儿，王夫人在一旁劝解，妹妹呀，别太着急了，已经出事儿了，着急也没用，先叫人给庞儿捎个信儿进去，叫他忍耐几天，外边叫梁儿多拿银子打点，先把死罪撕落开再说。话说到这份上也只好如此。薛姨妈这就要起身走，忽然一个小丫鬟进来， 在王夫人耳边嘀咕几句，王夫人的脸上刷就变了。啊，是这样，走，快看看老太太去。薛姨妈说怎么了，快看看老太太那哭呢。就这样他们一起来到贾母这儿，进门一看，贾母那儿泣不成声，一边哭一边数落，没了个二丫头，走了个三丫头，这林丫头又这样，她再有个三长两短的哟，我也不活喽。王夫人一看，紫鹃跪在地上，手里捧着一块带血的手帕，也在哭。甭问，这是林黛玉病又重了，吐了血。贾母一见众人都来了，就说，前几天我还说呢，咱们家这是怎么了，打头年起林丫头病我也病，凤丫头也好一天坏一天的，老不顺的，这年也过了，天也暖和了，一个个都见了好，我高兴的什么似的，还说哪天咱们热闹热闹，没等热闹呢，怎么林丫头病得这么厉害呀，那人参养容丸给林丫头送去没送去，燕儿窝送没送到，今儿个这病怎么犯得这么厉害哟，紫鹃要不来呀，我连个影儿都不知道啊。众人赶紧劝呢，薛姨妈说，您在这儿歇着，我替您去看看林姑娘，您说好不好。贾母这程子竟伤心落泪了，除了黛玉，他还惦记着离家的探春和宝玉，睡卧不宁，这会儿还真懒得动。一听薛姨妈这么说，点点头，既然这么着，那就劳动姨太太替我辛苦一趟吧。薛姨妈站起来要叫王夫人和她一块儿去，凤姐说，姨妈，我跟太太有事儿，有急事儿，您先去吧。就这样，薛姨妈叫来宝钗陪着来到潇湘馆。黛玉一看这位干妈来了，挣扎着坐起来，薛姨妈叫她躺下，孩子，要不然我早就看你了，都为了你这不争气的哥哥薛蟠又惹大祸了，弄得家里呀乱哄哄的，你那个不懂事的嫂子整天间大吵大闹，这不砸了一地的家伙，骂骂咧咧回娘家去喽。您说这哪是探病啊，是诉委屈来了。黛玉只是以泪水相答。那您说让人家姑娘说什么呢，丫鬟紫鹃是个实心眼姑娘，她只想着黛玉的心病，别的没多考虑，就趁着薛姨妈来的机会给提个醒。当时紫鹃把宝钗拉到外间屋，小声说，其实我们姑娘的病也就那么回事儿。大夫说这脉象不好，主要是由忧伤而起，别的还在次要，这病啊最忌哭，哭伤心呐，一个人怎么能经得起天天哭呢，三姑娘和宝玉一走，她哪天不哭上好几回，这全是心病，这病好与不好全在姨太太身上。宝钗愣愣，哎，这话怎么讲，姑娘，难道你忘了上回我们姑娘认干妈的时候姨太太说的那句四脚俱全的话了吗？哦，宝钗一听就明白了，是让她妈给黛玉宝玉当媒人，当时这脸呱嗒就变了，她低下头半晌没说话。就在这阵儿，雪雁出来了，宝姑娘，姨太太要回去了，说天黑不好走。嗯，宝钗点点头，进屋跟黛玉告辞，同她母亲回去了。再说王夫人这边，听凤姐说史家的箱子事儿，她也没什么办法啊，唉声叹气，一个劲儿念佛。就这样又过了两个多月，这一天王夫人正在佛前祈祷，贾琏从外边进来了，先请了安，随后就说，给太太道喜，宝兄弟有信儿了。王夫人喜出往外，叫他坐下。从哪得的消息啊，我到工部办事儿，听他们说的，说北静王从南疆发来800里加急幽船，王爷奉旨到南疆查办，还得待个一年半载的，宝二爷和送去和亲的人呢， 到冬至月底就能回来。王夫人听了特别痛快，儿子要回来了。随后贾琏又告诉老太太，也让她欢喜欢喜。贾琏答应声走了，王夫人手捻佛珠高兴了，去把凤姐叫来。时间不大，凤姐到了，问王夫人什么事儿。莲儿刚才说宝玉啊快回来了，老爷临走时我问起宝玉的亲事，老爷还说听老太太的，可老太太那天还坚持什么亲上加亲呐、啊，从小在一起呀、啊，脾气合得来的，不在乎根基了，说的是林姑娘。你说你林妹妹行吗？她能帮你管这个家吗？弱不经风的，我看这孩子除了会跟宝玉风花雪月作诗吟词，要不就耍点脾气，哪像宝钗那么安分随和，能够规劝你宝兄弟早些举业成人呢。哦，那太太的意思我跟你二姑妈也是提了，宝钗选才人呢、啊、看来是不行了，不如咱们亲上就亲，冲你宝妹妹的金锁，宝玉的通灵玉，来个金玉良缘。每次进宫啊，我都跟娘娘透这个意思，起初娘娘还是喜欢黛玉，后来让我说的也转过弯了。旁儿这出事儿，宝钗也甭想入宫了。你二姑也乐意这门亲事，可就是老太太怎么办？凤姐一听也就顺水推舟了。要是娘娘发话，老太太也就不说什么了。对，我进宫请旨去。只要是娘娘下旨赐婚，这么一来老太太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到了次日清晨，王夫人盛装进皇宫见了元妃，就把想法和元妃说了，来个金玉良缘才是美满婚姻，林黛玉命薄福浅，不该是贾家的媳妇。元妃同意了这件事儿，身旁的太监宫女也知道了。王夫人很高兴，回来后告诉凤姐儿。你想啊，凤姐儿知道了，平儿也知道了，周围人能不知道吗？上下很快都知道宝钗和宝玉要结金玉良缘，这是只瞒林黛玉。最近林黛玉身体特别不好，这是因为宝玉去了南疆，黛玉又少了一个说话的人，他心事又重又无人破解，还惦着宝玉，身体越来越弱，一连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不是咳嗽不止，痰中带血，就是夜夜噩梦，梦中在喊宝玉的名字，可把紫娟和雪雁急坏了，衣不解带伺候在床前，紫娟为他天天泪水洗面。这天中午，黛玉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紫娟给她煮人参汤，这人参呢是鸳鸯刚刚送过来的，煮好了等她醒来喝。忽然就听黛玉压的一声，突然惊坐起来，口里还叫着，昏天黑地的，你在哪里，快过来。紫娟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在梦中啊，黑咕隆咚的看不清宝玉，还是想宝玉垫着他，忙走到床前，姑娘醒醒，快醒醒，又做梦了吧？不要紧，这是好梦。黛玉醒了，啊，你说什么？姑娘，你刚才是不是梦见昏天黑地的？是啊，这是暗，这个黑暗暗呢、啊、和河暗暗是谐音。宝二爷是坐船走的，见了岸就平安了，见了岸就到了，再见岸就回京了。要说这婚还是应在婚事上，宝二爷一回来就该跟姑娘成婚啦。今儿一大早啊，鸳鸯姐姐给姑娘送参，还跟我说呢，说前儿个老太太跟太太商议宝二爷的婚事， 老太太发话了，一定要亲上加亲的，要自小在一块长大的，脾气才能合得来，模样周正些。家里有没有根基呀？倒不要紧，这不就是说的姑娘吗？我不放心，我还问她，怎么喊么样的一起婚事来呀？鸳鸯姐姐说，太太跟老爷说过，宝玉到了什么籍贯之年该成婚了，还说梁二爷看什么幽船，那上边写的宝二爷冬四月底就到家了，要不姑娘怎么梦见岸了呢？说着话，紫娟把汤端了过来，快把人参汤喝了吧。不，我不喝，喝了吧。鸳鸯姐姐来的时候见姑娘还睡着，就没惊动。我问她，姑娘身子弱，眼下正吃人参养容丸，再喝你这参汤，还不把火气给吃上来呀？姑娘，你猜她怎么说的？哦，她怎么说的？她说你不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参，这是西洋参，属于凉的，能养阴清火，化痰润肺，皇宫里还用它治疗阴虚火旺、咳嗽咳血呢。我就说既然这么好，就多要上几颗。鸳鸯姐姐说，你说的轻巧，太太只有那么几根，这是老太太偏疼外孙女，从自己嘴里头省下来的。临走时候还嘱咐我，叫你空着腹喝下去，来喝吧。黛玉点点头，明儿个替我谢谢鸳鸯姐姐，说完就把这碗汤喝下去了。又听了方才传的几句喜庆话，到了傍晚，黛玉的精气神儿比头两天好多了。黛玉坐起来，叫紫娟，你扶着我到外边走一走。临出去时候，身旁还带着本书，两个人出来散步。他们走来走去，就来到凹晶馆这儿，也就是去年八月节和史湘云月夜联诗的地方。黛玉坐在块山石上，抚今思昔，就问紫娟，最近有没有湘云的信儿？紫娟叹了口气，我正想跟你说呢，那天我去梁二奶奶那里去给姑娘取燕窝，平儿姐姐让我过会儿再来，说二爷他们夫妻正吵嘴呢，为的是收下老史家的几箱子东西。平儿姐姐说，史家头些日子被抄家了，说犯了什么大罪，多亏史大姑娘出嫁，她嫁那户人家镇守边关，一时动不了，不然呢她也得入关为奴。就这么着啊，想回京也不容易喽。黛玉听又是一阵难过，中秋节我与湘云在凹晶馆联聚，历历在目，如今史家被抄，他守在边关不定多难受呢。想到这儿，黛玉咳嗽不止又带血了，可把紫娟吓坏了。姑娘，你先坐会儿，我回去再拿个手帕给你倒碗茶来好不好？黛玉点点头，紫娟走了。就在这阵儿，黛玉听见一阵脚步声，有几个仆妇边走边说，叽叽嘎嘎的过来了。黛玉病得这个样，不愿意见人，就闪在一块石头后边，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就听一个嗓门大的婆子说，哎，昨天太太入宫了，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你知道为什么事吗？ 不知道啊。 我可知道，找娘娘去了，听说娘娘传的口旨，宝二爷和宝姑娘是天生的好姻缘，叫什么金玉良缘，应在二爷配的玉和宝姑娘戴的金锁上，要不那块玉丢了怎么又找着呢？这是天意。又听另一个说，哎呀，那林姑娘怎么办呢？嗨，她那个病秧子连个家都没有，我要是太太我也不要。那不对呀，宝二爷和林姑娘那么好，她能同意娶宝姑娘吗？哟，你真糊涂，儿女亲事父母做主，他敢怎么着，能拗得了吗？这些话黛玉听得清清楚楚，不亚如五雷轰顶啊。 当时身体栽两栽晃两晃，眼前发黑，他一把扶住一棵树干，不然早就摔倒了。天哪，这是怕什么有什么，真是这个结局。我日思夜想，病得越来越重，因为什么？还不是斩不断的情丝，因为这个情字折磨。我早该想到和宝玉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是我也想万一……天哪，我是自己骗我自己。此时林黛玉芳心乱跳，浑身颤抖，好半天才稳住心神，一看那些人都走了，他从石头后边撞过来，看看脚下落花，望望池中流水，反倒平静下来。他想起了那年的葬花词，我命运也是如此，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我等什么盼什么呢？盼宝玉回来，他回来又能怎么样？既不能抗旨，又不能违背母命，非把他逼疯了不可呀。真要如此，就是我害了他，这是何苦来的呢？黛玉读了那么多书，他知道古往今来豪门公侯的婚姻首先要服从这个家庭利益，讲究门当户对，哪有什么真正儿女之情。自己寄人篱下，既然没有实力去抗争，东风无力，自然百花凋零啊！那只有一死，死了干净。想着眼望